任意联标志 ATM 机上取现转账， 比赛正式开始，十号带球突破射门，球进了， 好球！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 1.3， 属于畅通状态。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音乐加速度，快乐度与度。 北京时间的8:01:22，在2018年7月8号的早上，我们又再度见面了。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各位说水汽袅袅的周日早上，可喜欢这种润润的空气了，一天好心情。是不是每个人都和你一样喜欢下雨天呢？先来听我们今天的起步歌，来自赵薇，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你如何打发一个一直下雨的星期天？零多街小店，一杯风味一般的黑咖啡，也许是有了错觉，也许是想了太远，我忽然有了好想谈恋爱。下雨的星期天，零多街角点，一杯口味一般的黑咖啡，也许是有了错觉，也许是想了太远，我忽然有了好想谈恋爱的意念。只是我怀疑这是一时寂寞的搜一件，恋爱好像不是嘴里说了就算的局面，车水马龙的大街，谁遇见了谁，昨夜谁为谁不缠绵，今天谁问了谁告别，剧情总是不算太多远，却竟然轰轰烈烈，我又想为谁不缠绵，跟谁依依不舍告别，剧情发展的情节像刚租来的碟片，在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公众账号上好多朋友都在冒泡，哎，我很意外，因为我今天在来的路上会发现路上车真的非常少，一路畅通。但是没有想到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好多朋友都纷纷来跟我说早安，我来给大家点个名啊。有小闪 Barry， 有梅子 Stephen Lam， 有郭威，有直山银笑，有闹，有 DZ，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有说起心里话，以及我这有这王超，有太阳女神郭威，还有老爱，这是最懂得爱你的音乐加速度。 就是这样笃定爱你，就算这样会讨厌自己，也不能有丁点儿犹疑，丁点儿灰心，爱让最脆弱的人有了最强的勇气。那种温柔你会吸引，那种聪明抱紧贴心，当我那冰冷的双脚藏接在你的手心，我还有什么需要太子需要争取， 一唱 的坏的哭的酸的都让你来摆平，我的烂的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就像连续剧高高低低，真的小爱大家辛苦又有什么关系，远的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傻的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眼神别飘来飘去，心要放我这里，也许我懂得不多好，但我最懂得爱你。 对，就像我们音乐加速度最知道我们听友喜欢听什么一样，也许我懂得不多，但我知道怎么爱你，我也知道你最想听到什么样的音乐哈。这句话是他在这首歌里面最用力唱的，我觉得是男生听到一定会热血沸腾。 就是这样不停爱你，就算这样会讨厌自己，也不能有丁点儿犹豫，丁点儿灰心，爱让最脆弱的人有了最强的勇气。那种温柔你不吸引，那种聪明抱紧贴心，当我那冰冷的双脚藏接在你的手心，我还有什么需要太子需要争取，冷的坏的 哒哒哒哒哒你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爱情就像连续剧高高低低，真的相爱大家辛苦点有什么关系，远的藏的中的都让你去接近，想的棒的辣的甜的都让我去学习，眼神别飘来飘去， 心要放我这里， 也许我懂得不多好，但我最懂得爱你。冷的坏的苦的酸的都让你来摆平，火的烂的臭的旧的都让我来整理，爱情就像连续剧高高低低，真的相爱大家辛苦点有什么关系，演的造的中的烦的都让你去接近，想的棒的辣的甜的都让我去学习，眼神别飘来飘去，心要放我这里，也许我懂得不多好，你爱但我最懂得爱你。 微信公众账号上说句心里话，说听姐唱歌就知道昨晚没看球，我嗓子是哑的，你没有听出来吗？家说我也在呀，早安千纯，哇，原来你一直在这里潜水呀。对，还有包括子健涛也在说早安，还有王哲。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曾宝仪的一首《最懂得爱你》，如果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也找到我们今天的歌单，就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哈。继续来听歌，来自张宇。 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转动，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

面听到是来自刘力扬的新歌，叫做《一夜荡漾》，很适合最近一直在看世界杯的球迷们哈。我们昨天好像又是个不眠夜吧。大家相信今年的这个冠军会花落谁家呢？今天早上看到新闻说，每隔20年就会诞生一个新的世界杯冠军哈。在世界杯88年的历史当中，总是会有一些魔咒或者铁律啊。尽管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是我们还是被很多媒体和球迷来津津乐道。而且之前德国队在小组赛垫底出局的时候，也再度应验了关于卫冕冠军的这个魔咒。那除此之外呢，世界杯还有一条冠军铁律，那就是每隔20年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冠军，所以大家纷纷都在猜测今年谁会捧起大力神杯哈。除了法国和英格兰，可能大家会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比利时队和克罗地亚队。那到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7月11号和7月12号的凌晨2点的两场半决赛吧。之前我们听到的一首英文歌是来自 Troye Sivan 的 Bloom， 很多人表示很喜欢，想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哈。之前的金曲奖，萧敬腾作为主持人被曝光了，他有一个很大的豪宅哈，然后很多人就会说啊，你怎么买得起这么好的豪宅？然后有的人就去查，就发现啊，萧敬腾真的每年的收入很高。其实你再回过头来看看他的作品，真的也算是高产的哈。除了狮子合唱团，还有他自己不断推出新歌。耳边听到的就是来自萧敬腾《每天一点心》。 当我说爱你，用心的语气。你呆滞的目光的寻觅，爱情需要心意，我要为你未来的回忆化成没痕迹，爱情传向心意，让你看见新的自己。的二维码我看得清晰，为你解开幸福的秘密，当我抱着你看得更清晰，你才值得更多的惊喜。爱情需要心意，我要为你未来的回忆化成美痕迹，爱情传向心意，让你看见新的自己。 说纯姐看凌晨的世界杯了，我这种伪球迷，我喜欢的什么 C 罗、梅西还有内马尔都回家了，你觉得我接下来还能支持谁？但是我确实通过手机来刷了一下这个世界杯的实时的战况哈，真的觉得有世界杯的日子挺有意思的。每天一点心说的就是最近我们的状态吧，真的开始担忧说世界杯结束了我们该干嘛，那些男球迷们该干嘛，该失眠了吧。耳边听到是来自萧敬腾每天一点心，接下来我们将来听到的是 Christopher 的 Dulips， 想要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 Just what you like. Girl, I'm gonna give it just what you like. I'm not afraid to show you I love you. I'm not afraid to show you.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2度。昨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出现了阵雨和雷阵雨天气。昨天凌晨2点到今天早上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16.6毫米，城区平均降雨量14.5毫米。最大的降雨出现在密云石城57.3毫米。今天早晨有轻雾，能见度不太好，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还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出行请您注意防范。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段，注意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川阴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年是法国作曲家古诺诞辰2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法国作曲家，国家大剧院力邀法语歌剧指挥翘楚帕特里克·富尼耶和著名导演斯特法诺·波达制作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将于7月18号到22号亮相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18，详情您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查询。7月18号到29号，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音乐会清爽来袭。本届漫步经典以古典家为主题，在呈现原汁原味古典音乐的基础上，还特别融入了摇滚、芭蕾、音乐剧、电影、爵士乐等多种元素，以更加活泼的姿态、更加丰富的形式呈现，为广大观众带来接地气、亲切熟悉的古典音乐，打造轻松愉悦的消夏音乐节。详情您可以咨询6655000，6655000。拉德温普斯2018演唱会北京站将于本月14号开唱。拉德温普斯的音乐风格受到西洋摇滚乐的深刻影响，又融入了很多的本土元素。他们对生命、社会和爱情都有独树一帜的见解。诗一般的词作和多变的曲风让他们热血和温柔兼具。乐队成员配合默契，主唱现场唱功惊艳，很多乐迷都把他们的演唱会列入必看名单。他们的作品更多地体现了一些关于生活的细枝末节，一些自我反思，还有对人生意义的感慨。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1.4，属于畅通状态。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加速度，加速度，2018全新出发，精挑细选万千好歌，音乐加速快乐之路，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日早8点到10点，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Your dreams were your ticket out. Welcome back to that same old place that you laughed about. Well, the names have all changed since you hung around, but those dreams have remained and they've turned around. Who'd have thought they'd lead you? We always could spot a friend. Welcome back. And I smile when I think how you must have been. And I know what a scene you were living in. Was there something that made you come back again? What could ever lead you? Back here where we need you. Yeah, we tease him a lot, 'cause we got him on the spot. Welcome back. Welcome back. 每天听着这样的声音和旋律，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惬意，有一种雨中漫步的感觉，很浪漫哈、啊。这来自 Rumor，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8:37:4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97年电视连续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好久没有听了，是来自于林夕作词，周华健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据说就是最难唱的一首广东话作品之一了哈。其实千春自己也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因为那种世外桃源呐、江湖啊，还有真正的兄弟情，那种缠绵又坚贞的儿女情长，还有热血，都非常吸引我啊。不知道这首歌你会不会唱，来跟周华健一起合唱吧。 笑你傲慢花光心意，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追赞俗世，痴恋的人为啊 哈， 找不到色相代替啊 哈， 争一生争不透这条难题，跟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浩瀚，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望望，贪欢一晌偏教那里已情长埋葬，跟风吻雨装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浩瀚，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里已情长埋葬。 郭威说听了前奏突然好想重刷经典啊，只要前奏一响起就能惹人一串回忆，是的，在现实世界里缺乏的那些真善美，武侠世界都给你了哈。 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 愿到着迷。啊，舍不得追赞俗世。啊， 哈， 躲不开千年的恩惠。啊， 哈， 找不到色相代替。啊， 哈， 赞一声赞得当这条难题。跟风粉雨中落日未曾同往，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便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两偏教那里热情像埋葬。跟风粉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便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两偏教那里热情像埋葬。跟风粉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便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随动荡，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两偏教那里热情像埋葬。 微信公众账号上小闪反应特别快，他已经发来了一张照片啊，照片上的配文是：能够和贫僧打成平手的人世上没有几人。哎，我这人记性很差，我突然想不起来他是谁，是金轮法王吗？想起来的人跟我说一下，或小闪你来告诉我答案好吗？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猴的纯哈。大黄蜂说你啊哈这么两句就算是合唱了吗？我当然会唱啊，这是我最喜欢的广东话的歌哈，但是这首歌太 man 了，唱出来实在是不像我。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吧。 音乐快车道。 It's fun to stay at the Y. 着摇摆，没有人陪我唱，只能我着摇摆，只有我着摇摆，想你想到头来。我长得不高也不矮，眼神看起来有点呆，每当俊男美女走过来，我就会浑身不自在。 微信公众账号上，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加入，是何先生啊。何先生加入之后，他已经加入我的微信公众账号，他还问说，正在收听你的节目，你们的公众号怎么关注啊？我告诉他，你已经关注了啊。然后何先生说，我以为只是个群聊，不是，这里是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啊，关注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可以找到我以及我们今天的歌单，包括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音乐快车道的三首歌曲，稍早前听到的两首是来自 Village People YMCA 很熟了，以及顺子的 And I Know 当中出现了 L 和萧亚轩的声音，这是他们两人当初一起合作的一首电音舞曲哈。哎呀，前两天我看到一条新闻，觉得把我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是说57岁的庾澄庆再次喜当爹啊。我也是回到北方以后，来到北方以后才知道喜当爹的意思好像是但是无论如何，57岁的庾澄庆啊，真的又要当爸爸了。去年收获了一个贴心小棉袄，今年我觉得要赶上了一波军大衣了哈。其实在乐坛打拼已经数几十年了哈，但是你能猜到庾澄庆多年轻或者说多年长吗？我觉得唱着我最摇摆的庾澄庆真的永远年轻的活力四射的感觉哈。所以说拥有孩子一般的年轻的心态是很重要的一个防腐剂啊，活力的音乐可以为他的生命带来更多的新鲜感和活泼，所以我们要经常收听我们的音乐加速度，拥有非常好多好听的音乐在等着你们。 音乐快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在我们的快车道之后，我们要听一些节奏比较舒缓的音乐。虽然今天我觉得听这首歌不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我觉得在大夏天听到它的声音，千层说过有一种会自动给你降温的感觉，但今天的绵绵细雨阴天我觉得也很适合这样悠扬的旋律和空灵的嗓音。我们来听王菲的百年孤寂。 属于你的我借来寄托，却变成我的心魔。你属于谁的我刚好紧握，却带来潮起潮落。都是因为路上

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我是千纯，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刚才问了王哲，他发来微信说外面已经出太阳了，然后烂泥就说天气真的太热，来首凉凉吧。包括根根也在说丰台有太阳，气温上升当中。但是我查了一下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分布不是很均匀，局地短时的雨强比较大，我们出行要注意防范，如果有外出游玩的一定要远离山区河道这样的危险地段，注意安全，知道吧。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风的情绪已沉淀，终于能坐下来见一面，带你送的项链成婚礼，你要我就当成纪念，爱变成大不了的明天，不代表要遗忘了昨天，请你发自内心的言语，想让你的冲动好强烈， 跟说我喜欢的 SHE， 对他带来的夏天的微笑是你喜欢的吗？说句心里话，告诉我说丰台看丹桥已经是大太阳了，我真的看来雨过天晴了，既然太阳都出来了，让我们把牙齿露出来晒晒太阳好不好，露出夏天的微笑哈。其实一直不是说吗，爱上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其实乐观的男孩也一样，你会发现只要你乐观开朗开朗啊，凡事都往好的方面去想，生活就会顺当起来。所以说生活是一门哲学，我们活到老要学到老，且学着呢。来听这首英文歌哈， A lot to learn about living， 来自 Aston Carvin。 Stepped off the plane down in Cabo， Just meaning to stay for a week， I got a funny sensation about this vacationThe second the sand hit my feet, taxi driver took my two bags. He saw me looking at my watch. He said, you won't need that here, 'cause time disappears. In paradise there ain't no clocks. You got a lot to learn about living. It's a different world down here. Our biggest problems decide.Does it go with tequila or beer? off at the hotel. I took a U-turn into the bar. I sit down on a stool out by the pool next to a lady smoking a Cuban cigar. I ordered a drink and took out my cell phone. I tried to make a call to LA. Dang thing wouldn't work. I started to curse. Bartender said, I bet it can wait. You got a lot to learn about living. It's a different world down here. Our biggest problem's deciding what fish we're frying. Does it go with tequila or taxi. I got a Hawaiian shirt and a tan.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Aston Corbin 这位出生在佛罗里达州的美国乡村歌手带来的 A Lot to Learn About Living。 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找到我哈。进广告。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金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的《头号粉丝》。微信公众账号后台有朋友说，千春你来评价一下昨晚的足球吧。你确定要我来评价？我真的不懂啊，什么北欧海盗啊，什么三狮军团啊，也是第一次听说，什么高卢雄鸡啊，还有什么什么鹰，什么什么草原什么雄鹰。我可能就是会冲着人去吧，比如说我会蛮喜欢梅西的，因为我很喜欢他的爱情故事，会被他圈粉啊。然后对其他人也不是很有感觉啦，因为真的不太懂足球，感受那种足球的热血的气氛就好了嘛，对不对？头号粉丝你有吗？ 划过凝结的浪花，你的额头，夏天大雨后我的头，冰块也在噼啪融化，就像跳楼。你忽然的扬起了眉头，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这角度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用恋人最熟悉的眼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这角度你真的很好。 哎呦，感觉丢脸丢到姥姥家了。小闪说潘帕斯雄鹰，费景说还草原英雄小姐妹呢。不要再逼我了，我真的不懂足球。 然后默契刚刚好的像慢镜头，你忽然的向我回过头， 哦， 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喜欢的球星或者球员啊，欢迎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来告诉我，让我也来了解一下嘛，对不对？增进对足球的了解。你是谁的头号粉丝呢？ 来的是梦变化无穷，一个眼神马上接通，同时进攻全面放松，无限次初吻的心动，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亲你的嘴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这角度说真的很好，全世界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有恋人最亲你的嘴角，再骄傲也愿意是你的配角，为了表现你的羊角，有恋人最亲你的嘴角，再骄傲也愿意渺小，为了凸显你的羊角，这角度说真的很好。 微信后台有一个答案引起了我的注意， DZ 说我没有喜欢的球星，但是我喜欢巴西队，五星巴西，这也可能是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球队了。但是我的对他的记忆还停留在外星人马拉多，不是马拉多，罗纳尔多。 谁生的娃娃，你想知道吗？ 已经有人嘲笑我了，说外星人马拉多纳，你真是棒棒的。王大耳朵嘛，要允许别人口误嘛，是不是？不管你喜欢谁，支持谁哈，真的是爱最大。这是来自 MMA 的一首歌，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两个小姑娘哈。沙詹说，我刚七岁的儿子就关注足球，喜欢的是姆巴佩。我不懂足球的人也还蛮喜欢姆巴佩的哈，而且他现在只有19岁，接下来至少还有3届的世界杯可以大放异彩哈。我觉得你关注的对。 换着回答， 继续来听一首英文歌，来自 Charlie Puth How Long。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 I'll admit I was wrong. What else can I say, girl? Can't you play my head and not my heart? I was drunk, I was gone. But don't make it right. But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 How long？ 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再版的偶像剧《流星花园》日前发布了由戴佩妮自己重新翻唱自己的一个叫做《深夜版的你要的爱》，它的伴奏从一把吉他变成了钢琴。其实重新编曲的部分不是很大，但是感觉他的唱腔更加的纯熟了，口气也更加的内敛了，不知道新的这部剧能不能再创造出浪漫动人的集体回忆呢？我们来听这首戴佩妮演唱的《深夜版你要的爱》。 虽然经常梦见你，还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今天是星期几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

不错吧，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张智霖翻唱的这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应该说梁朝伟的那个深情的版本太深入人心了哈，超越是很难的，但是没想到张智霖的翻唱却是别有一番味道，所以特别找出来推荐给大家，来自张智霖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而且前两天我还看了一篇关于张智霖的采访，很有意思，当记者问说，如果你的儿子彤彤学习成绩不好怎么办，张智霖说完全没有问题啊，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自身成长的关系啊，又更注重要给孩子一个宽松的环境，还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还是说首富只有一个嘛，也不是大家都要争着去当首富的，对不对？听了竟无力反驳，这样开明的爸爸很多小孩都想要吧。 想乘着风单独去旅行，也许去纽约或去东京，也许飞到那沙漠的隔壁，我要乘着风，要乘着风尽情地去旅行，不理会压力，丢掉手机，也不再苦苦勉强自己，把叫做烦恼的事情锁在抽屉，把叫做爱情的东西留在家里，轻轻松松放任着思绪，享受浪漫冒险的假期。我一乘着风，一乘着风，快乐去旅行，呼吸着自由，我找到了久违的美丽。 这来自潘越云的《我要去旅行》在六月份的时候，潘越云携手齐豫共同带来《回声》演唱会，在台北小巨蛋哈。时隔33年之后呢，他两人又要联手将演唱会开到南京，就在10月份啊，来纪念共同的好友三毛，来讲述三个女人的壮阔人生。我相信很多喜欢这位50后女歌手的朋友应该会拿荷包去现场支持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演唱会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音乐快车道。 最高的围城，这是野蛮的生长，他们都歌颂玫瑰香，我偏开出仙人掌，超越平庸的想象，不按逻辑的善良，我有我喜欢的模样，登场 Let me grow Let me grow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翻翻天覆覆地很难得很有力我投奔放肆不认识不去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Let me grow 学童年的前奏，这部经典我怎么看都不够。勇敢的心是他们为正义而战斗，就算跌倒也绝不回头。那是我们留言班准时守候，写完老师留的作业，快乐享受，领悟第六感，燃烧小宇宙。现在逢人看行踪，我都会想到木和阿鲁迪巴，是沙加海。是萨卡，谁才是黄金中的最强者？其实这些都不重要。Pego sasa fantasy, so sa yume da kiwa。这首歌唱了多年，会一直到永远。这种感动不一无二，只有一遍。永远坚持着信念，不计算路能走多远。就算只剩我一个，在出发的时刻，全力以赴，直到最后。阿米达，多少和我看动画的小朋友，现在我们一样长大变成熟，成长付出的代价，多了些赘肉，如今也要为生活战斗。全家的梦想颜色才不同，毕业后的聚会承诺没有遵守，年少的冲动被时间带走。那些日子不再有，我们就把信仰它当作朋友，是英雄就一起走，全新的考验在下个路口。So sa yume na kiwa， 这首歌唱了多年，会一直到永远，让我不停继续奔跑，忘了时间，永远坚持着信念，不计算路能走多远。 就算只剩我一个，在出发的时刻全力以赴，直到最后。全都一个人走经受考验，永远坚持着信念，不计算路能走多远，就算只剩我一个，在出发的时刻也要战斗直到最后。 边这首歌大家有没有很熟悉啊？想当年我还在上初中吧，我可是花了重金买的它的进口版的音质的 CD 哈。现在只要说到以下这几个标签，我觉得哪一个标签都直指这个女歌手啊，教科书级的唱功，至今累计超过2.2亿张的唱片销量，5个8度几乎无人能敌的广阔的音域，还有5次格莱美奖杯加冕的非凡的成就，以及当之无愧的海豚音天后，为音乐而生的花蝴蝶，通通指向了本世纪最伟大的女歌手之一，她就是 Mariah Carey。 如果她要开演唱会的话，应该也是开一场少一场的吧，所以应该也属于那种人生必看清单之一哈。而如今大家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因为花蝴蝶 Mariah Carey 即将唱响深圳，在深圳举行她的演唱会，粉丝都很雀跃吧。据说现在深圳开票之后，所有的演唱会门票已经快要售罄了哈，不知道有没有会从北京特意赶过去的她的歌迷去支持她。稍早前我们听到两首歌，分别是来自丁克森的《燃烧吧小宇宙》，我听到就会觉得哇，丁克森小森森真的是一个长不大的小男孩哈。稍早前，再稍早前，一首歌是来自李宇春的《野蛮生长》。想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以及今天的全部歌单啊，就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 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前两天巴西负于比利时比赛之后，内马尔在自己的网站上表示自己现在再也找不到踢球的动力了，吓了我一跳。但是他立马又说，但是相信上帝会再次给予我力量。这就对了嘛，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下次再来好不好。这位巴西何润东，我们岳阳为你打 call。 来听何润东的恋爱电话。 电话里忽然响起，时间要被爱占据，情话填满彼此的距离，这一刻好甜蜜，爱叫人无法抵挡，我每一秒都觉得发烫，你的温柔跳进我心房，是幸福的蜜糖。像你现在的模样，有没有披头散发，穿的是什么服装，嘴里咬着什么糖，面孔心跳的慌张，说话都变得结巴，连双手都不知道该放在什么地方。哦，恋爱的电话，那熟悉的号码，等待的时刻总是叫我挂肚牵肠，所有的浪漫都已经发芽变成美丽童话。哦，恋爱的电话，慢慢的也太长，心里说了千遍的爱你，怎么表达甜美的情话，幸福的火花都在电话的两端被融化。 老听友你好，您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跟我说再见，下周见咯。是的，耳边听到的来自何润东的恋爱电话，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索取歌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我们下周再见。 现在的模样，有没有披头散发，穿的是什么服装，嘴里咬着什么糖，脸红心跳的慌张，说话都变得结巴，连双手都不知道该放在什么地方。电话，那熟悉的号码，等待的时刻总是叫我挂肚牵肠，所有的浪漫都已经发芽变成美丽童话。哦，恋爱的电话，慢慢的也太长，心里说了千遍的爱你，怎么表达甜美的情话，幸福的火花都在电话的两端被融化。 为了看球，我买了新电视。 我刚订了俄罗斯往返机票， 啤酒队服我都置备齐了。 我找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重窗的家，水母家具、智能卫浴、名牌家电，一切就绪，踏实看球。 嚯，真大手笔！ 全包圆产品系列全面升级，没你想的那么贵，比你想的还要好。400-606-8866。 哎，慢点，再说一遍， 400-606-8866。想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十年一瞬，初心使然，魔法世家巨献薛之谦摩天大楼2018巡回演唱会北京站7月14日工人体育场，静待薛之谦。 我是黄轩，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旅游之前 为什么要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查旅游攻略，订机票、订酒店、订当地玩乐。 旅游之前就要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7月18-29日，国家大剧院漫步。